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2月2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四方桥，广安路六里桥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四海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是比较缓慢的。目前天津河北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清晨快讯，故宫博物院年票销售系统一度出现技术故障，记者实测发现今早系统已经恢复。 今日头条，北京城市副中心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与北三线共同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质量样板。 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三线所有进京检查站全面推行统一标准，最大限度提升进京人员的检查效率。 内蒙古满洲里新增1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黑龙江哈尔滨发现1例本土确诊病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2022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网上投票活动启动，8个方面32项民生实事邀您投票。 242辆京牌小客车参加司法处置，最低评估价20000元。 天津打造首个智慧应急联创中心，将采取1+1+N的模式。 未来几天，河北可能会出现短时污染过程。 国际电讯，韩国+5例，日本+1例，多国家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文体方面的消息，中国男足集中隔离结束，主帅李铁的去留很快揭晓。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开启书香京城全民阅读会主题活动。 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请听克服险阻，冬奥交通保障线建设完备。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在今天的头条之前呢，先来插播一条清晨快讯。今天早晨，故宫年票发售系统已经恢复正常。昨天晚间，故宫因为售票系统故障宣布暂停发售年票。今天早上，编辑尝试购买年票，并通过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购买成功。购买成功之后呢，手机会收到短信，其中会显示故宫年票支付成功，订单号也会出现在短信当中。同时短信还提示年票购买当天不可使用，参观时请携带身份证原件直接到检票处即可。此外，编辑在今早6点发现故宫售票官网也已经可以登录了。 故宫博物院2022年年票昨晚8点开始发售，但因短时间内购买故宫年票的观众数量过多，超出了故宫博物院年票销售系统的承载能力，导致年票销售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故宫博物院昨晚10点20分在官网和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紧急停售2022年年票，年票恢复销售的时间将另行公告，由此给广大观众带来的不便，还请听众谅解。 此外呢，故宫博物院表示，今年为了满足更多观众一年多次参观故宫和收藏年票的需求，故宫年票限量总数在去年限定20000张的基础上提高到了50000张，而且年票的发售时间一直持续到本月的31号。年票每人限购1张，每年限用10次，不支持变更使用人，一经使用不予退票。 此外，年票的适用范围不包含珍宝馆、钟表馆。年票可以参观其他的专题展览，但是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据了解，故宫年票首次发售是在2014年的10月，到今天早上，故宫年票开始了第9年的发售。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来关注今日头条。环球主题公园二期正在谋划建设，大运河将在明年7月实现北京段与河北段全线旅游通航。国务院新闻办在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围绕着国务院在本月26号发布的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介绍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今天的今日头条，我们就来重点关注这场发布会上传递出的消息。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七年以来，针对雄安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等重点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出台的意见不仅与其他文件一脉相承，同时也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量身打造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详细情况，请听京津冀之声记者马潇发回的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在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发布的意见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三项原则、两个阶段目标、六大重点任务。 一条主线就是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贯穿于城市副中心的各个方面。三项原则，一条呢，就是要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有效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赋予北京城市副中心更大的发展自主权，支持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地区呢，制定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市政设施建设、生态环保等地方标准，支持高水平的贸易便利、投资便利等政策在城市副中心先行先试。三是积极推进城市副中心与北三线高质量发展，为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做出示范。 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树强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将聚焦科技创新、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四个主导功能。其中在文化旅游方面，目前环球影城二期正在谋划建设，大运河将在明年七月实现北京段与河北段全线旅游通航。 在科技创新方面呢，加快实施一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和应用示范项目，特别是呢，我们将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的一轮先行先试的一些政策副中心要落地实施。在行政办公方面呢，第一批搬了15000人左右吧，争取到后年吧，第二批的行政机构30000人将搬到副中心去，进而带动更多的人疏解到副中心来。在商务服务方面呢，依托运河商务区、张家湾的设计小镇，还有自贸区，先行先试做一些尝试性的、开创性的一些工作。在文化旅游方面，这个环球主题公园现在是刚刚建了第一期，还没完全到位，下一个二期呢正在谋划建设。与此同时呢，京杭大运河现在正在做连接北京段、河北段这两段运河的工作，到明年七月以后，各位就可以从北京坐船到河北。 那说到环球主题公园，发布会上介绍，公园从今年9月20号盛大开园以来，一直热度不减。据了解，主题公园的规划现在刚刚建成了第一期，占地1.8平方公里，拥有10几个项目、40几个游乐设施。下一步，二期还有2.2平方公里正在谋划建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环球主题公园原来计划要建7个酒店，那现在只启用了2个酒店。就很多人呢去到主题公园去玩去了，但是想住下来在这多待几天就没有地方。但与此同时呢，带动了主题公园周边，也带动了北三线这个民宿旅游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就人气很旺。 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树强表示，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环球主题公园日均接待10000多人，预计明年春天主题公园的人气会更旺。 它峰值设计是能接待11万人，现在因为有疫情的原因，和它第一期刚刚开园，它最高才3万人。等这个冬季过去，可能呢带来的更多的人气，一年上1000万人规模的游客到这里来，将对整个副中心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的发展，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此外，崔树强表示，除了环球影城内丰富的娱乐设施能够吸引众多游客之外，环球影城外的城市大道也别有一番趣味。 那园子里头是一种景致，园子外面它叫城市大道，360米长，两边商铺林立，餐馆也都很有特色，很多都是网红打卡地。即使不到园子里逛，你就是晚上了，朋友们在一块儿聚一聚，到那儿去消费一下，领略一下各色的国际国内的这种餐饮特色，还有一些网红的商店，都非常吸引人。 发布会上介绍，承接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首要任务。去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去年年底通州区的人口比2014年刚刚开始做疏解工作时增加了将近36万人，也就是说每年平均有6万人左右来通州。与此同时，北京中心城区特别是核心区的人口在下降，其中中心城区下降了 15%， 这其中离不开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的宜居宜业的环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树强介绍，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在加强交通、教育、医疗、文体等方面的配套设施的建设。其中在交通方面，崔树强介绍， 现在还在打造城市铁路，副中心线在延伸，从西客站、北京站坐着铁路通勤。现在呢，它还是一天几班，下一步我们正在跟铁路部门在商量，争取能把它公交化。 河北廊坊北三线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紧密相连，这次意见提出，北三线与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要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对此，河北省副省长胡启生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河北省北三线与北京市通州区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工作机制逐步完善，重点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10条跨界道路已经建成通车，通达公交线路已经达到21条，大气、水体等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接下来，河北省将聚焦产业对接协作，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路网，形成一体化区域生态屏障等6方面内容，加快推进北三线与城市副中心通州区的高质量发展。 轨道交通方面呢，加快京杭铁路平谷线建设进程，确保与北京段同步建成通车。公路交通方面呢，积极推广畅通路、安石路、省委北大街、通宝路等跨界道路的对接，优化跨界公交线路的设置，提升道路的通达性和通勤效率，与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共建大尺度绿色生态空间，规划建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共同开展北运河等重要水系生态廊道的保护和修复，为城市副中心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 按照规划，到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功能基本形成。北京市级党政机关和市属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搬迁基本完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取得显著成效。城市副中心质量体系初步构建，通州区与北三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到2035年，现代化城市副中心基本建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的作用全面显现，城市副中心质量体系完善成熟，与周边地区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早安京津冀。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和河北省建立了疫情联防联控联动机制，将努力做到政策同步调整，措施同步跟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针对疫情期间河北和北京的通勤问题，目前北三线所有的进京检查站都实现了京冀两站合一、一体化联勤，全面推行统一查控标准、统一勤务模式、统一警务处置的标准，最大限度地提升进京人员的检查效率。 针对三河燕郊地区每天有950辆次的进京公交车，每天平均搭乘2.5万人进京的实际情况，河北省在京郊设置了2个进京公交车的集中检查点，一次能够对8辆公交车进行查验。已经经过检查的车辆人员可以直接通行北京检查站，不再重复检查。查验时统一使用北京警方核查设备和数据，两地通勤人员通过刷身份证就可以显示身份、健康码、行程码等情况，查验时间缩短了近4倍。 同时对持有北京健康宝的通勤绿色标识的人员全部都实行了免检政策，极大地提高了通勤效率，也方便了两地群众的往返和通勤。 再来关注内蒙古，昨天零点到下午两点，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满洲里市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2例。目前，所有确诊病例都已经转运到口岸医疗救治医院隔离治疗，流调工作正在进行。 此次发布会上介绍说，截至昨天下午两点，满洲里市已经完成了第三轮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采集样本超过16万人，筛查出了阳性人员57例，其中有17例已经确诊，其余40例还在等待临床复核确诊。昨天上午8点，满洲里市启动了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另据了解，从昨天上午9点开始，满洲里市的新华街道和扎赖诺尔区第3街道、第4街道调整为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区，并实施相应的管控措施。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天发现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初筛阳性感染者，均为内蒙古满洲里市确诊病例在哈尔滨的密切接触者。今天，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第40号公告，其中要求所有进出哈尔滨的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凭健康码绿码通行。棋牌室、洗浴、影院等空间相对密闭的场所暂停营业。 香港又发现了一例带有新冠变异株奥密克戎的输入病例。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发布，截至目前，香港已经发现了4例涉及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输入病例，其中2例与南非相关，2例与尼日利亚相关。 据了解，这名最新发现的病例在11月15号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往尼日利亚，并在11月24号从卡塔尔抵达香港，在香港等候转机，之后因为签证问题在机场限制区逗留。11月27号，这一病例在香港国际机场禁区内进行了离境前检测，结果呈阳性。据介绍，这一病例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没有病征。根据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结果，确认这一病例带有奥密克戎变异株。 昨天，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团队成功分离及培养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并公布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照片。据这项研究的负责人、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介绍，获得奥密克戎的毒株是研发针对这一变异株灭活疫苗的第一步。目前，团队已经和内地的相关疫苗公司分享了成果，将协助新冠疫苗的后续研发。 动态清零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这是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给出的答案。马晓伟表示，我国在不断完善防控政策措施，争取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得最大的防控成效。我们注意到，国际上一些国家执行不清零政策，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疫情出现反复，对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经济社会冲击仍然严重。因此，我们立足抓早、抓小、抓基础，提升疫情防范和早发现的能力。 发生疫情后，充分利用疫情发现之初的黄金24小时处置时间，在原来充分发挥检测队伍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流调和监督队伍作用，突出快字。在疫情没有扩散之前，或者感染者还不具备传播能力之前，把密接者、次密接者找到，把可能的传染者提前管控住，力争用一个潜伏期左右的时间控制住疫情传播。 同时，马晓伟表示，我国疫情防控已经进入了第3阶段。据介绍，第一阶段是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像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期间，我们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疫情的播散，坚决扑灭各地的火星火苗。我们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决定性成果。 第二阶段是常态化防控探索阶段，从去年疫情防控由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到今年的德尔塔变异株传播，目标是严防输入，以核酸检测为中心扩大预防，在2到3个潜伏期内控制住疫情传播。这期间的30多起聚集型疫情基本都实现了预期管控目标。 第三阶段就是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从今年8月开始，第三阶段疫情防控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减少疫情发生，这需要我们在防的水平上再提高一步。前期的人、物、环境同防的部署和社会面防控的有效做法还需要坚持，疫苗接种工作还需要大力推进，暴露出的薄弱环节还需要加强，针对传播速度更快的变异毒株，我们的措施还需要完善。 马晓伟还表示，近期发生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流调溯源结果显示都是来自于境外。针对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各地从严从细，强化重点环节和重点人员的管理。具体措施包括严守外防输入的各个关口，加强重点地区防控能力建设，加强旅游等聚集性活动的管理，继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药物检测试剂的研发等工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2022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网上投票活动已经在昨天正式启动。据了解，参与这次票选的民生实事项目共包含8个方面32项内容。其中在教育方面，北京计划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方式新增中小学学位20000个，同时继续为有需求的小学生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同时，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免费筛查病种有望从3种提升到10种以上。 针对与市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住房需求，北京计划通过新建、改建、转化等方式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50000套，竣工各类保障房80000套，推进解决100000套历史遗留住宅项目办证难的问题，破解群众因无房产证造成的落户难、子女入学难、房产买卖难等问题。 此外，参与这次票选的民生实事项目当中还包括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治理交通拥堵、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加快博物馆之城建设、打造21条漫步北京文旅骑行线路等。12月7号之前，广大市民朋友都可以登录首都之窗了解具体的内容并参与票选。 说到民生实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将于12月18号正式开诊，届时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再添一所三甲综合医院，三级医院总数将达到6家。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今天报道说，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整体规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2017年与通州区政府合作，在火线镇设置了通州院区，建筑面积达11.9万平方米，编制床位800张。 作为国家级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将构建创伤应急急诊急救中心、妇产中心、肿瘤综合治疗中心、研究型病房4大体系。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正式开诊，先开门诊，院区病房随后逐步开放。开诊之后，门诊楼可以容纳日门诊量4000人次。据了解，通州院区正式启用之后，将极大缓解这一区域的医疗压力，完善各项医疗服务，同时也将对疏解非首都功能起到积极作用。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不用等摇号就能够京牌车的机会又来了。北京法院在昨天启动了今年第2期涉案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共有242辆京牌小客车参与这一次的司法处置。据了解，目前报名工作已经开始，将截止到10号下午的3点，12号将公示报名信息，13号将正式竞价。根据规定，竞买人必须是具备小客车摇号资格，但还没有取得车辆配置指标的个人。 据了解，本次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继续采用设定最高限价的竞价模式，以车辆评估价为起拍价进行处置，同时规定车辆的最高限价为车辆评估价的150%。从价格分布上来看，本期参加处置的车辆大部分处于中低价位，其中10万元以下的车辆共有128辆，占比超过了一半。而评估价最高的车辆是一辆2015年的奔驰，评估价为40.85万元。评估价最低的是2万元，共有3辆，分别是2007年的别克、2012年的现代和2011年的奇瑞。 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后，冬奥场馆将成为市民开展冰上运动的场所，促进体育消费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借助冬奥会举办的东风，北京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有了大幅提升，冰雪设施也在逐步完善。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北京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文表示，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 在申办成功2022年冬奥会之前呢，北京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是很少的。申办成功之后这几年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每年举办一次大众冰雪季，同时举办更多的冰雪活动赛事，来促进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到目前为止来讲呢，七届大众冰雪季参与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480万。去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还是达到了750万。 借助北京冬奥会契机，北京的冰雪场地也越来越丰富。 过去北京大概冰场呢只有42座，冰面只有大概44块，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北京的冰场已经有了82座，冰面呢达到了97块。过去北京的滑雪场呢一共有22座，而且这个滑雪道主要是以中初级的雪道为主，现在雪场已经达到了32座，而且有了相当数量的高级赛道。 赵文还透露，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北京市目前已有的冬奥场馆将得到合理的利用， 希望能把北京高山滑雪包括车桥中心包括其他的一些冰场赛道打造成国际冰雪爱好者的消费目的地。 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机构布局，每个区建设一个儿童康复员，支持开展社区康复服务，确保65%以上的居家患者享受到康复服务。这是昨天召开的第6次北京市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消息。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首都残疾人特殊福利政策达到了41项，义务教育和基本康复覆盖率为99.9%，就业率达到了66%以上。未来5年，北京将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把困难残疾人纳入全市精准救助体系，实现基本生活应保尽保。加大重度残疾人家庭公租房和市场租房补贴力度，完善农村残疾人危房改造和山区搬迁补助政策，保障残疾人基本住房安全便利。同时，北京将多渠道、多形式地促进残疾人充分就业。 据介绍，北京从2019年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以来，全市34个部门、16个区集中整改了无障碍设施问题30.7万个。接下来，北京将持续消除无障碍出行的断点，推进宾馆、酒店、商场、超市、餐厅、医疗机构、公园、景区、绿地广场等公共服务场所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着力补齐城市居住区无障碍短板，利用图像识别、二维码等技术推进食品、药品信息识别无障碍，拓展无障碍预约服务，建立导医、出行等支持服务制度。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今年公众对北京市教育工作的满意度综合得分是85.7分，各区教育工作的满意度综合得分都达到了比较满意水平。这个消息来自于北京市教委昨天公布的2021年北京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据了解，北京市47000名家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校长、园长、教师、督学参与了这一次的网络调查。 除了综合得分之外呢，调查结果显示，大家对学校手机管理、推荐课外读物的情况的评分在90分以上。此外，课程开齐开足情况、学校体育锻炼1小时保证情况，第一次获得了较高的认可。据了解，这一次调查专门增加了对双减和5项管理，也就是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管理进行了专项调查。公众对这些工作的实施情况整体评价较高，但是有30.7%的普通中小学生家长认为孩子的睡眠时间不达标，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据了解，本月初北京市教委将继续对北京市推动实施双减工作近1年来的情况进行专项调查，期望市民继续给予关注和支持，积极踊跃为首都教育的科学发展建言献策。 在天津，除了政府部门之外，社会力量也将加入到城市应急体系当中。昨天，天津第一个智慧应急联合创新中心在天津市津南区华路未来科技园启动。据了解，这一联合创新中心采取了1+1+1+N 的模式，也就是市级职能部门加属地政府加主体运营公司加 N 家公开招募的技术公司共同开展联合创新，是一次整合政府资源、汇聚社会力量、开门搞建设的模式创新，将有力促进天津市应急管理信息化工作，全面带动应急产业的数字化发展。 昨天举行的启动仪式上发布了第一批3个业务场景，分别是针对特定场景下安全监管的非现场执法能力提升、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全流程监管的能力提升、自然灾害社会动员和受灾人员快速转移安置的能力提升等场景。 据了解，未来智慧应急联创中心的工作将坚持实战主导、众筹共享，带动大数据时代下的应急产业发展，为天津城市安全发展提供助力。 未来几天，河北可能会出现短时污染过程。经河北省生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河北省环境气象中心联合会商，预计从后天开始到6号早上，河北中南部和东部地区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可能会出现一次轻度到中度污染过程。6号白天到7号，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污染会逐步清除。 之后的8号到10号，河北省大部分地区以凉到轻度污染为主，其中10号河北中部的部分城市可能会再次出现短时中度污染，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空气质量预报，及时做好健康防护。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您您乐走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莲， 小市场买点菜。行，有空车带一装。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消息。最近，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为东升镇等第一批4个街镇配备了常驻式市场监管领域的服务专员，他们将深化和街镇的贯通联动，做细和企业的服务对接，优化裁员服务管理，护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昨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到东升科技园进行了探访，来听他的报道。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以原有企业服务顾问以及企业服务专员双层级服务模式为基础，叠加了第三层级派驻街镇的市场服务专员，主要承担对接街镇、信息归集传递、协助接诉集办三大工作职责。坐落在东升科技园的九号公司，2015年收购了平衡车鼻祖美国赛格威，2020年科创板上市。对九号公司来说，派驻在各街镇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常驻式市场监管领域服务专员，让沟通更便捷。公司公关经理张灿举例说：“ 我们需要时刻了解到对于一些产品质量政策方面的新的动态，他们如果派专员，相当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到，这对于提高我们的企业市场的一个经营效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比如说。”然后如果未来北京这边是否有短交通泥或者机器泥标准制定，希望让市场监督局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制定行业标准啊。 目前海淀区有将近24万家企业，通过市场服务专员建立企业服务信息双向反馈机制，定期梳理呈报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经济服务办副主任王健表示，这个制度将有效助力企业解决高质量发展等的共性难题。 比如说从登记注册、董事会变更董事了、总经理了、股东增资、广告在宣传语方面呀、跟广告法相关知识方面，他的这些政策相关的咨询，那直接咱们就可以给他提供。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优化市场监管领域服务专员派驻制度，争取在区内所有29个街镇派驻专员。 再来关注河北。今年以来，河北省聚焦民生领域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近400件，这是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河北省推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传来的消息。会上发布了今年以来河北省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的有关情况以及10大典型案例。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刘俊宽介绍，围绕重点时段、重点人群、重点领域，我省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397件，罚没款2073.47万元，主要涉及5个民生领域，突出互联网、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领域， 重点围绕仿冒混淆、虚假宣传、刷单炒信、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网络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开展执法，严厉打击市场混淆、虚构下载量、发布虚假评论、删差评、买好评、有偿删帖、网络刷单，利用技术手段恶意删除 篡改网页等违法行为，查处案件69件。 突出教育培训领域、医药购销、医疗美容服务等领域，共查处案件14件。 查处的邢台华氏培训学校虚假宣传案，罚款60万元。查处的廊坊市大城县中医医院擅自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医院名称案，罚款4万元。 突出查处违规商业炒作行为，共查处案件24件。突出农村地区涉农商品领域，共查处案件14件。 查处的秦皇岛市卢龙县康子百德集团有限公司设备虚假宣传案，罚款23万元。查处的河北木美土里科技有限公司肥料虚假宣传案，罚款60万元。 行走京津冀暨高质量发展大型融媒采访活动昨天正式启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框架下，京津冀三地特别是通五廊三地发挥着地近相接、水相连、人相亲的天然优势，建立了生态联防联控机制和通五廊产业共同体，统一规划招商建设运营，实现人才、税收、就医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为了更好地展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累累硕果，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三地融媒体联动，联合开展了这一次融媒采访活动。 据了解，多路记者将深入三地一线采访报道，关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文化旅游、疏解整治促提升、协同发展、营商环境等十大重点领域，实地探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成效、新举措，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聚焦冬奥冲刺阶段合力筹备，讲好京津冀故事。据了解，纪录片《爱上大运河》也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启动活动还在北京时间新浪微博、哔哩哔哩、央视频移动网等进行了同步直播。关注更多三地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扩容提质，这是从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传来的消息。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达到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了5000万人，技能人才求人倍率，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的比例，长期保持在 1.5 倍以上。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我国的技能人才总量占比在不断提高，但与庞大的劳动力比还是偏低，现在还不到30%，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差距仍较大。未来高质量劳动力短缺问题可能会更加尖锐，为此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支持各类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等支持，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等。 网约车司机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将有望得到改善。本周二，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明确，网约车平台企业要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为符合条件的网约车驾驶员参加社保。这能给网约车司机们带来多大的保障呢？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发来的报道。 工作时间长，没有社保，平台抽成比例高，这些问题困扰着网约车司机们。随机采访中，多个网约车平台的司机表示， 他不给你上保险的，我们就得自己上。上社保啊，一年就得20000多块钱。你要想真挣钱的话，每天工作到14到15小时。 平台抽成高吗？现在 高，你花100块钱，到我这也就80或75了。 昨天是从下午6点到9点拉3单，有30多块钱。 很困很累了，还会愿意去赚这个奖励吗？ 会坚持一下的，2顿饭一下就出来了。 交通运输部网站公开八部门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各地相关部门督促网约车平台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公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李洪昌认为， 价格上限呢是防止垄断势力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价格的披露办法，通过算法地方的市场供求情况、成本情况，而因地制宜的来加以设定。物价部门肯定是要参与其中的。 这次公开的意见还强调，督促平台依法为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网约车驾驶员参加社会保险，平台不能以充单奖励等方式引诱驾驶员超时劳动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孟权认为， 平台要去界定好哪些类型的司机更加符合制度规定，应该做一个分类的处理，让司机能得到应该得到的保障，确切的判断他在清醒的营运的状态之下可以做适当的激励，如果超过一定的驾驶时长的话，就可以不给他派单了。 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了35件新增文物史料，其中包括了日军战斗详报、镇中日志以及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有力证据等内容。发布会现场还发布了2张照片，一张是反映日军在盐城阜宁开办慰安所的照片，另一张出自一名日军军官的相册，照片拍摄于南京，正面是一位年轻女性，背面写有名字朝鲜庆州慰安妇等字样。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号下午的6:16，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602,040例，达到2,6,217,8,403例，死亡病例增加7,781例，达到5,215,745例。 12月1号，又有一些国家报告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其中，韩国报告5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日本发现了第2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加纳、尼日利亚、爱尔兰均报告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 韩国防疫部门12月1号报告了5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据韩联社报道，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当中包括一对近日从尼日利亚入境的韩国夫妇，以及与该夫妇有过密切接触的友人，其余2例为海外的入境人员。韩国总统文在寅11月30号表示，需要严密地应对当前疫情，加强入境防疫措施，以防变异毒株的输入。他同时呼吁国民严守防疫规定，积极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2月1号宣布，一名从秘鲁来日本的20多岁男性被确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这是日本国内发现的第2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名男性11月27号抵达日本，在入境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时被确诊为阳性，目前正在医院隔离。 12月1号，日本又进一步收紧了入境政策。日本政府当天还要求各航空公司从现在开始到12月底停止接受所有以日本为目的地的国际航班预订。这意味着尚未预订航班的日本公民近期可能无法返回日本。 荷兰防疫部门11月30号说，11月19号和23号从2名患者身上采集的样本被确认为含有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其中一人近期没有出过国。荷兰之前首次报告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的时间为11月26号，最早发现表明这种新毒株出现在欧洲的时间比先前认为的更早，传播链也有待进一步查明。 除了上述的荷兰病例，据美联社报道，比利时也发现了一名可能更早的病例。这名患者在11月11号从埃及返回比利时，但是直到同月的22号才出现了轻微的感染症状。奥密克戎毒株首先由南非研究人员发现，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种高度变异的毒株起源于何时何地，已经传播的确切范围以及时长。 美联社解读，欧洲较早病例的发现或许有助厘清奥密克戎毒株传播的时间线。目前共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报检测到了奥密克戎毒株，几乎涵盖了各大洲，病例总数超过200例。专家预计这一数字可能迅速变化。 德国近期新冠疫情趋紧，1号报告单日新增死亡病例446例，创下了9个月以来的新高。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舒尔茨说，他主张强制接种疫苗以遏制疫情的蔓延，希望最晚明年3月开始实施。舒尔茨有望接替现任总理默克尔，成为新一任的德国总理。按照德国媒体的说法，面对迄今最严重的一波疫情，舒尔茨和即将上台的新政府承受重压。 面对凶猛疫情，德国各州近期纷纷出台措施，最广泛实施的是3证出示其一规定，即进入餐厅、电影院、健身房等休闲场所时，必须出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感染新冠后康复或近期新冠检测结果阴性这3种证明之一。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个顾问小组11月30号投票支持使用口服治疗新冠药物莫纳比拉韦。为药管局是否就批准将这款药物用于美国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意见。不过，顾问小组13-10的投票结果差距微小，显示医学专家对这款药物仍存疑虑。美国药管局文件显示，利用大鼠和兔子开展的莫纳比拉韦研究显示，这种药物可能会损害胎儿的发育。默克公司也建议孕妇不用使用这种药物。 默克公司尚未开展实验研究莫纳比拉维对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毒株的作用。公司说，以这种药物抑制其他毒株的效果看，它对奥密克戎毒株应有一定的作用。不过，顾问小组投赞成票的专家哈迪说，没有数据说明这款药物对新变异毒株起作用，在这件事上应该谨慎措辞。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冬奥及体育资讯，来关注冬奥会的筹备各项工作。冬奥会临近，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技术团队抓紧调试设备，为赛事安全保驾护航。详细情况，来听张家口台记者赵燕的报道。 在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 ABC 三个比赛场地都已经实现了安防监控全覆盖。碧苑云顶乐园 IT 信息技术部经理郭建飞介绍，云顶滑雪公园安防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进行视频记录，实时传输到场馆的安保指挥中心，同时场馆的 AI 哨兵周界防护系统也在加紧安装中。 他作为一个哨兵，他是通过夜晚的感光摄像头对安防线进行一个检测，如果说有人的行为进行闯入的话，对这个行为的进行分析，然后呢，这些行为的数据以及视频会实时也是传输到那个场馆的安保指挥中心，我们会有一个警报的一个驱离，做好赛场的守护工作。 在云顶大酒店的会议室，技术团队正在探讨云顶滑雪场智慧运营管理系统，其中 3D 全景安全控制台将图表、三维仿真、GIS 地图、全景视频、图片等信息进行组合，采用三维可视化沙盘展现，实现全息投影、实时管理、疏导客流的功能。同时通过精准定位，可以对受伤的滑雪人员开展第一时间的高效救援。蜜苑云顶乐园信息系统公司总经理陈康， 通过我们山体上的300多个摄像机的点位，能够在我们的指挥中心能实时的看到我们雪场每条雪道。这套系统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实地数据的接入的一个状态，预计还有一个月的测试时间就可以投入使用。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志愿者场馆和岗位培训昨天在北京邮电大学启动。北京邮电大学沙河校区、中国矿业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设县线上分会场，共有18个志愿者来源单位的800多名公共区志愿者集体参加。 据了解，培训工作将在后续两个月内围绕通用培训、场馆培训、岗位培训和专业培训四个部分，通过集中授课、在线培训、交流研讨、模拟演练、实地踏勘等方式开展。活动发布了志愿者形象短片《一起向未来》，还现场设置了手语、导盲犬、轮椅使用者帮扶、形象礼仪、观众引导应急演练等七个主题、七项主题的实操演练，组织了冬奥志愿者校园马拉松体能训练活动。 作为北京冬奥会定点收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多个部门开发了中英文双语检查检验报告单和收费明细，并拟定了冬奥备战相关的药品清单。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协和医院药剂科起草制定了冬奥会相关药品使用制度和处方开具流程，并逐一核对梳理医院近千种药物。经过药库、药房和专家的三重审阅，拟定了冬奥备战相关药品清单，切实保障运动员的用药安全。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男足今天将结束在苏州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在闭环状态下前往上海继续进行为期一周的居家隔离和观察，之后球队将就地解散，球员们返回各自的俱乐部备战中超。在上海期间，国足不会再安排训练，而关于主帅李铁的去留问题也将有个明确的说法。 11月18号，国足在结束了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今年最后一场比赛后返回国内。比赛虽然暂告一段落，但是关于主帅李铁的各种争议却没有停止。 球员选用排兵布阵、赛后言行、输球后给自己代言的商家做广告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那在这种情况下，李铁本人也萌生了退役，并向中国足协主动提出了辞职。按照程序，他的辞职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如无意外，在国家队今天结束隔离后，李铁是否下课的答案将很快揭晓。 2021-2022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也就是 WCBA， 昨天展开了第九轮的争夺，其中北京女篮以82-57大胜河北队。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昨晚 WCBA 第九轮当中，北京女篮82-57大胜河北队。本场比赛的分水岭在第二节，北京女篮让对手单节只得到了7分，半场以43-22领先。下半场北京女篮继续稳住局面，大比分获胜。本场北京女篮的唐钰得到全队最高的19分。本轮过后，北京女篮的战绩为3胜6负，依然在前十名开外徘徊。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道， 打得非常的好，那么在攻防两端，那么都把我们队的特点能够应该说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吧。我觉得能够打出这样的比赛，首先就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大家在攻防的战术策略上，那么对于对方的这一些主要的特点，那么限制的比较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场上的执行力，每名球员上场之后都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完成好自己的职责和任务啊，那么这一条也是能够赢下比赛的很关键的一点。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系列品牌之一北京文化消费品牌周书香京城全民阅读会主题活动在王府井书店开启， 活动现场发布了汇集300本好书的全民阅读会名家书单。这300本好书分别由出版社、书店、书评人、作家推荐，涵盖了诗歌、小说、纪实文学等多种文学形式。市民们可以在北京各大实体书店、文化消费季系列的线下活动现场，以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官方订阅号等媒体平台，通过扫码进入全民阅读会 H5 活动页面获取名家书单。 北京保利携手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创排的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昨天在保利剧院举行了北京站的首演。这部剧由原著作者江其涛独家授权，姚远编剧，胡宗奇执导，张志坚、张彤等演员出演，时长将近4个小时，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中国历史革命史上最为复杂、最为惨烈也最为动人的历史。 11月30号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首演的新版《原野》带给观众扑面而来的新鲜感，为曹禺剧场的开幕3部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青年导演严瑞和他率领的年轻团队给出了一个活力十足的新《原野》。据了解，此次新版《原野》本轮演出将持续到12月5号。 2021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映爱尔兰电影展将于12月4号浪漫启程。这一次影展精选了《布鲁克林》《初恋这首情歌》《飘零玫瑰》《动物奇缘》《秘密手稿》和《龙虾》等6部佳作，让影迷领略了爱尔兰电影的独特魅力。 影展将从12月4号开始，持续到12号。观众可以通过中国电影博物馆与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公众号了解最新的展映资讯，并通过猫眼、淘票票、大眼睛票务在线购票。 冬日里，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多了一些好去处。最近，北京休闲农业10百千万畅游行走走进城市副中心，推出以农耕体验、亲子活动、特色演出、精品民宿为主题，多姿多彩的休闲农业线路。 火线镇小屯村的粮官花卉是北京最大的蝴蝶兰研发生产科普基地，这里除了观花，还可以体验插花。赏完花，采摘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台湖镇北京国际图书城西侧的金福艺农是以番茄为主题的观光、采摘、科普教育园区。虽然已经进入了冬季，可园区大棚内的蔬菜却生长得依然生机旺盛。 同样呢，是在台湖镇，台湖演艺车间是一个集景观、就餐、演出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园区，尤其是沉浸式演出剧目茶馆，让市民感觉耳目一新。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国重要的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配套交通设施保障顺利推进，京礼高速北京段等道路设施全部就绪，实现了跨赛区主要通道规划建设目标。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今天为您讲述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如何克服险阻，保障冬奥交通线建设完备。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列车运行 前方。对，我家住北京的。滑雪的话，第一个就是说不用自己开车去了，然后坐这样的列车，其实当天往返也不是很费力的。上了高铁到了，当天就可以滑，滑完之后下午呢，咱们的高铁的班次安排的也非常的合理。 张女士是一位滑雪爱好者，2019年12月30号，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让她有了更好的滑雪体验。而京张高铁的建成通车，不仅为雪友们带来了便利，也打通了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地赛区。乘坐京张高铁和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延庆支线，从北京北到张家口、太子城的运行时间在1小时左右，到延庆只需要约40分钟，有效连通了冬奥会的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的12个竞赛场馆等设施。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总体规划处处长桂林介绍说， 高铁呢，在赛时主要承担观众的一个运行，通过城市的交通、地铁、公交实现场馆和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京张高铁的建设为我们冬奥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和服务，使得北京2022年冬奥会呢，将成为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用高速铁路来连接所有场馆的奥运会。 作为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上运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也是为冬奥会量身打造的，采用了智能化运行调度系统、北斗导航、自动驾驶、5G、灯光智能调节、富含冬奥元素的特别设计等等诸多先进技术。明年2月份，它将用中国速度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保驾护航，届时坐着高铁看比赛将成为冬奥会新潮流。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玉红介绍说，高速行驶的京张高铁有了稳定连续的 5G 信号覆盖，这就为超高清视频等各项智能服务应用场景提供了必要的网络连接。延庆站距离冬奥会延庆赛区各场馆约30公里，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延庆站为持票观众、运动员、媒体人员等提供往返奥运接驳班车，从延庆站换乘接驳车辆就能直达延庆赛区的冬奥场馆。另外，北京市还利用冬奥会筹办建设了一张冬奥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网。北京市重大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丁建明介绍说， 观众完全可以通过地铁、高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快速抵达各个场馆。年底，北京地铁11号线开通，北京赛区所有的场馆实现地铁覆盖。延庆赛区内部11条索道为运动员、观众提供高山交通的网络。 此外，为兑现北京冬奥会将成为世界首个真正实现碳中和的奥运赛事的承诺，践行绿色办奥理念，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北京赛区内部将主要使用纯电动和天然气车，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的内部将主要使用氢燃料车，清洁能源的车在全部车辆中占比高达 85%。 如此大规模的使用氢燃料车来保障大型活动，这在国际上也尚属首次。目前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配套交通设施保障顺利推进，各项赛会交通保障方案、应急预案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和完善中，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面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力争实现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交通安全顺畅，公共交通保障有力，赛会交通与社会交通和谐运转，全面兑现申奥交通承诺。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那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